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6集。知名度太高。阿文还站在原地。 小姐， 秦汉秋之前是接了电话就走了。秦氏总部秦修成手握 18% 的股份，在总部的局势也已经趋于稳定。虽然秦冉并没有说要回秦家，但因为他现在在京城占据的地位，总部大部分股东跟高层多多少少会看秦冉的面子。阿文不知道秦氏总部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觉得秦四爷应该不敢再闹事。 阿文叔叔，我姐姐她…… 秦玲刚见到秦冉，只说了一句话，秦冉就又匆匆出门了。这种融入不进去的感觉，秦玲不由抿了抿唇。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。 阿文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 四爷他也不敢乱来，啊，我去看看二爷的汤，到时间了没？” 阿文匆忙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时间。 二爷说20分钟后就要关掉。 这边秦冉让程木把车开到了总部，这会儿接近7点，总部大楼的灯还是亮着的。秦冉知道秦汉秋自从秦玲受伤之后就在总部上班，但并不知道他在哪一层哪个办公室。他站在玻璃大门前，玻璃大门感应自动打开。秦冉目光一扫，直接朝前台那边走去。程木大马金刀地走在他身后。秦冉屈指敲了敲前台的桌子，礼貌地询问：“秦二爷在哪层楼？”这个点总部人不多，前台也是在加班。听到声音，他猛地抬头，一眼就看到了秦冉，伸手指着他你你你了好半晌才反应过来，秦冉现在在秦家的知名度不低。 在19层。 前台开口道：“谢谢。”秦冉颔首，直接朝电梯那边走去。程木已经按了按钮，秦冉到的时候电梯门正好打开，他走进去，电梯门合上，透过门缝能够看到他有些漠然的脸。秦冉不愿意花费时间在尔虞我诈中，但不代表他不懂。程俊身份在京城被揭开，他在研究院都受到了一些波动。秦汉秋这边，徐老跟程俊都问过，可能会出问题。毕竟，向来锦上添花多，雪中送炭少。秦氏的事情，只要不触及秦冉的底线，他基本都不会多管。毕竟，偌大一个家族，总要有自己的章程。除了上回秦玲受伤，还有那 18% 的股份他动了手，其他的他都没插手。但这回不一样。电梯门打开，秦冉抬头。19层整个呈现环形，中间是服务台，大半的办公室的灯都关了，剩下几个。秦冉直接朝最大的一间办公室那边走去。办公室内，秦汉秋跟秦管家郑重地坐在会议桌边，会议桌上的人不少，秦汉秋的团队、秦四爷的团队，还有秦主任等人都在。自从秦冉把股份转给秦修成之后，秦汉秋就开始参与公司的工程。这回是大型启动引擎的开发合资案，秦氏中了标，秦汉秋跟秦四爷在其中都占有分红比例。两人虽然面和心不和，但这件事涉及到秦氏的总体利益，所以合作。却没想到这个时候秦四爷临时变卦，他要带着他的人退出这个合资案。 四爷是在开玩笑吗？ 秦管家看着秦四爷身边坐着的年轻女人，眸底一沉。自从程俊的事情出来后，他就知道秦四爷这边肯定不会安分的。 你带领你的团队退出合资案，伤到的不仅仅是秦氏的利益，还有秦氏的根本信誉问题。你到底在想什么？ 哦， 秦四爷微微笑着，他看了秦管家还有秦汉秋一眼。 我跟冷小姐有了新的合资案，是大型网络安全系统。至于引擎开发，这一部分是二哥签的，自然由你们负责。 秦四爷笑得非常儒雅。 当然，我记得你们已经投了5亿吧，现在手上的资金还够吗？不够可以用18%的股份跟我做个交换，我不会亏待你们，按照市场价来。 你 秦汉秋认真起来，学得也不慢，对公司的事儿也有了一些了解。听到秦四爷的话，他紧紧握住手中的文件，手背青筋毕露，一向挺憨厚的表情此时看起来如同困兽。秦四爷现在已经淡定了，今天京城半点也没有程俊的风声，他不是程家人已经落实了。 二哥，您想好没？ 秦四爷微微笑着。 想让我把股份卖给你？不可能。 秦汉秋摇头。秦四爷点头，他淡淡地喝了一口茶。 行，那就看看会不会有人跟你一起做这个合资案。短时间内找到一个团队。秦管家，你知道这难度究竟有多大吧？ 涉及到5亿以上的投资，就算有人做慈善，还能这么大把的做慈善吗？秦冉就算跟程温如有交情，但哪有那么深厚的交情值得如此挥霍？秦汉秋跟秦管家都没有说话，尤其秦汉秋，漆黑的瞳孔在头顶的灯光下映照得明明灭灭，脑子在迅速运转。大不了银行借贷，最差的后果就是合资失败，秦修成的18%的股份被拍卖。秦汉秋在权衡利弊。秦汉秋正想着，大门被推开，这声音惊动了办公室内的其他人。看到他，秦汉秋愣了一下。 冉冉，你怎么来了？ 秦冉这名字在秦家知名度太高，随着他的声音，所有人都朝大门的方向看过去，一时间面面相觑。坐在秦四爷身边的冷佩山也看了秦冉一眼，目光落在秦冉背后的程木身上，面色变了变。早先的他就知道程木的存在，只是那时候他没有在意，以为那就是秦冉的男朋友。谁知道后续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在他的预料之中。秦冉直接走到秦汉秋身边，拖开空的位置坐下，翘着二郎腿扫了办公室内所有人一眼，下巴抬起。没事，你们继续，我就听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